去仰慕，然后就继续忙碌，来也来，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也来，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像这样的感触是一封情书，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个礼物，这一封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得一份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谁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，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，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，就可以往后回顾，爱也爱，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爱也爱，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，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 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大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 上回书咱们说到，乾坤义士跟着夜行人来到了一个尼姑庵。那么尼姑庵里怎么能住着男的呢？这件事儿，那就是庵的主人妙来师傅贪财引起的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王夫人，一个就是花氏。两个人从大王家营里逃出来了，要怕让冯坤逮着，举目无亲，往哪儿走吧？往西走了几十里地，山道崎岖不平。这王夫人长这么大没受过苦，这花氏累的是腰酸腿疼。我说王大官人呐，我可走不动了，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吧。哎呦，娘子啊！咱们得走出这几十里地呀、啊，万一被你丈夫发现，咱们还活得了吗？啊，咱们还得往远处走。哼，王大官人呐，你还是个男子汉呢，你这也怕那也怕，那你干嘛跟我出来呀？俗话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十时难。嗯，咱跑那么远干嘛呀？躲他几天，他还得走，他走了咱们再回去啊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我能走多远的路啊？你看前边是座庙，咱们呢要点水喝歇歇腿啊。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好好好，我看着你到庙前看看。两个人走到庙前，一看这座庙，三座山门都关着，角门也掩着，红长墙，看清楚了，蓝额金字赤剑福德庵。王大官人呐，叫门去吧。他你叫去吧。哎呦，我说你就会沾花惹草啊，你调戏妇女胆大包天，连个叫门都不敢叫，哼，叫去。王夫人哆了哆嗦，啪啪啪上前一叫门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个小尼姑，也就十二三岁。弥陀佛，您找谁呀？这花氏怕王夫人不会说话，过来了。小师父，庙里当家的在吗？你有什么事啊，施主？小师父啊，告诉你，我公公在老家得病了，我们两口子住得又远，我男人呢是我公公的小儿子，老人家惦记着给我们捎了信儿来了，我男人非常着急，我们呢赶路去看我公爹。走到贵宝塔前，一来呢我是没出过远门，二来我走道也挺难，您再看天也晚了，我们想在这儿投宿，烦劳您通禀老师傅一声。大爷候着。这小尼姑进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出来老尼姑，七十多了，长得慈眉善目，穿着僧袍黄裤领，双手合十，手打问讯：弥陀佛，女菩萨，你的事情小徒都说了，贫尼庙来是本庙的主持，我们可是幼僧庙啊，怎么能任凭男施主住宿呢？这是死规不允许的。贫尼不怕你们吃上几顿饭，扶尼庵虽说清贫，管你们两顿饭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女施主啊，你一个人住还是可以的。哎呦，老师傅啊，您修好积德吧，您可以让我们住在跨院啊，我丈夫怎么能在外边待一宿呢？这山地又是虎又是狼的，可了不得。老师傅，香钱我们不敢短手。说着呢，就掏出这十两银子往前一递。嘿，常言说得好，这钱能通神呐。眼珠是黑的，银子是白的。这庙来本来就老实，看见这十两银子，谁一下施舍这么多呀？伸手就接过来了。这老当家的算开了眼了。弥陀佛，女施主，念起你丈夫是个孝子，怪可怜的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好在我庙中没有年轻的妇女，你们就住在跨院吧。这两个人刚要往里走，从里边出了一个瞎老太太，手里拄着一根拐棍，六十多了，旁边呢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头，须发洁白，拉着这棍儿，领着老太太就出来了。这瞎老太太说话了：老师傅啊，按理说老师我没有眼睛，我不应该说这话，咱们这可是姑子庵呢，只有顾老哥哥是一位八十多岁年高有德的老汉，帮着您打扫佛堂，打扫院子，买些物件什么的，你怎么能叫这不明来历的男女住进来？有殿佛门清规呀。啊，当家的，您让他们往前走吧，住在幼僧庙太不方便了。这顾老头也说话了：大师傅啊，可不能叫他们住咱们的佛门净地呀。弥陀佛，他们也是落难之人，再说这个男人他是个孝子，就让他们住下吧。老姑吧，你把他们领到东跨院，住在东边那间南房啊。明天呢就让他们离开福德庵，给他们做点饭菜去吧。这顾老头也没有办法，就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东跨院， 东房三间，一明两暗，就让他们住在靠南边这间的屋里边，其实很干净。这陆老头把饭端来了，馒头、拌粉皮、拍黄瓜、小米粥，因为这庙里头全都吃素。等这俩人吃完了，顾老头把东西收走了，王夫人跟这花氏两个人就算住下了。这花氏拿着手指头一戳王夫人的脑袋，你呀纯粹是个窝囊废，干什么都不行啊！我说你这是叫门叫门不成劲的，说话也是我，我愁啊，你发什么愁啊？我说今天咱们算过去了，你没看见那山老太太吗？啊，还那老头不愿意咱们在那住啊，明天就得撵咱们，怎么办呢？你呀就知道偷女人，那胆子跟耗子似的。我告诉你，家有千口主食一人，那瞎老太太跟那顾老头子他们说话不算话啊。老姑子是见钱眼开呀，明天他只要叫咱们走，我躺在炕上就打滚，你呀就说我得了滚长沙了，必须得静养，再给他点银子啊，给他十两二十两的，咱不就住下了吗？熬个十天半个月的，我那死汉子一走啊，咱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这庙来师傅就来了。花氏听见脚步声音，躺着炕上打滚，哎呀，我疼死我了，疼！哎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这庙来呢，心眼好，心眼又软，听见里边也喊，赶紧快步就走进来。哎呦，施主啊，这是怎么了？王夫人假装在旁边着急吧。大师傅啊，您瞧我妻子犯了滚长沙了，她得静养，您就行个方便吧。这王夫人真大方，伸手掏出五十两银子来，一大元宝。老师傅，相思钱我们一定多给。这花氏一看，我说给十两二十两的，这小子真敢花呀，一下就拿走我五十两银子。这妙兰一看这五十两银子，施主啊，你菩萨有了病，请个郎中吧。不用不用，他呀静养个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。行啊，那你们就好好养着吧。把这大元宝揣起来了，回到净室就叫这顾老头子给他们预备吃的预备喝的，还让给预备点酒。这真是银子会说话呀。这么一来，王夫人跟花氏就住在这庙里头了。这瞎老太太呀老跟这庙来说，大师傅啊可不行啊，你得让他们走吧。这顾老头也不愿意，无奈这老当家的贪财，这一下住了将近二十天了。这庙里多俩人吃饭，而且呢这王夫人还喝酒。顾老头子每天推着车要出去买菜去，这天呢推着车往南走，出去二十里地，到了榆柳镇了，买了点米面，买点菜，又打了点酒。这顾老头走得有点渴了，一看街口呢有个茶摊，坐着几个喝茶的客人，把车往这一停，顾老头就坐下了。掌柜的呢认识这顾老头，哎呦，这不是庙里的顾大爷吗？您坐下，我给您泡壶茶。这顾老头坐好了，掌柜的一会儿把茶沏来了，往这一放，顾大爷，您这几天怎么天天上镇里买东西来呀？买这么些东西，庙里天天进口了。嗨，别提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走几趟倒不怕，我就怕庙里出事了。你说让人可气不可气？这老当家的就图着点银子，收起一男的，收起一女的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啊。就让他们住在我们这庙里头跨院这东房了。我们这可是孤子庵呐，非住下，俩人还挺年轻，你说是正经夫妻吗？我瞧着可不像啊。我怎么劝老当家的不听，还让我给这位买点酒。 他们这说话，旁边可有人听见了。这个人正是铁头太岁冯坤。这冯坤收了王家之后不敢回家了，他一想啊，这花市远不了，他就围着这几十里地明察暗访，今天呢也坐着喝茶呢，听见顾老头这么一说，心里一动啊，难道说是王夫人跟花市吗？等这顾老头喝完茶给完茶钱，冯坤也把茶资给了。顾老头推着车往前走，这冯坤在后边跟着，一直到了庙外头，这冯坤做好了案件了。二次呢又回到榆柳镇，吃完了晚饭，直接就来到这庙外的树林子里头，靠着大树睡着的。一觉醒来正是夜里二更天呢。冯坤出了树林子就奔这庙了，到跨院隔着窗户一瞧，正是自己媳妇花氏，甭问了，那就是王夫人。他抬腿踹门，跳帘就进去了。哎呀，这花氏一看丈夫来了，吓得魂飞胆裂呀。王夫人那么一瞧，那没错的，这位肯定是冯坤呐。到现在王夫人傻了，哆嗦成一坨了，在炕上一跪，哎呦，好汉爷饶命，磕头如捣蒜。冯坤一伸手把刀拉出来了，嘿，王夫人，你还要和花讲啊？这花氏一伸手就把丈夫的手揪住了，当家的，你一年到头老不回家，抛下为妻不管，幸亏这位王大爷黑天白夜照顾我，你不谢人家，你拿刀吓唬人家干嘛呀？冯坤气坏了，哼，花氏啊，你们两个人勾结成奸，败坏家门，可耻！他这刀往上那么一撩，就把这花氏的脸给削了，扑通一声，死尸栽倒。王夫人吓得都不知道背了。冯坤刚要杀这王夫人，王豹在后边蹭一下就进来了，照着冯坤的手啪的一下，嘡啷啷，这刀就落在地上了。王豹左手一掐冯坤的脖子，那王豹多好的能耐啊，这冯坤只不过是个强盗。王豹就把这冯坤摁在地上，抹肩头拢儿被四马倒存蹄就捆上了。王夫人就知道磕头了。王豹用手一指，你是王夫人吗？说清楚了，我是王夫人。你带着淫妇远走高飞，一跑了之，给你的母亲给你的弟弟带来了非灾横祸，你往生七尺之躯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你还算人吗？乾坤意识王宝越说越生气，伸出手来啪啪啪左右开弓打这王夫人。好家伙，都给打傻了，说不出话来了，顺着嘴往出流血。王豹打了半天了，才从炕上把这王夫人揪下来给捆好了。乾坤意识王豹走出来一看，老当家的来了，顾老头来了，这瞎老太太也到了。您想想，这跨园这么折腾，这净室这庙来师傅能听不见吗？庙来进里边一看呐，弥陀佛，好家伙，连弥陀佛都叫不出来了。这位师傅啊，这是佛门禁地，你怎么杀人呢？老师傅您别害怕，王豹就把上边这些事情说了。大师傅啊，是不是您贪图钱财招引的男女坏人呐？这可是您咎由自取呀。这瞎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，师父啊，不知根底的人不能让他们进庙啊，出事了吧？怎么办吧？明天去报官， 我跟顾大哥呀都是见证，跟您没关系。王道一听挺佩服这瞎眼的老妈妈，真有胆识啊。不用不用，老妈妈，我们行侠仗义之人，如果杀了人埋了也就算完事了。说到这儿，王宝右手一指冯坤，老妈妈，老师傅，他可是江洋大盗啊，杀人放火不干好事，这个女的是他的妻子，不安本分，勾结这个王夫人是死有余辜。这么办，我呢赶紧回去把王夫人的母亲请来，请老太太做主。这件事到底经关不经关，就听老太太一句话了，请你们稍后片刻。弥陀佛，施主您受累了。王宝用手一指冯坤，我告诉你啊，姓冯的，你在这必不受死，如果你想跑，我告诉你，我回来我逮着你一刀我就要你的命。这样王宝才离开福德安，脚下用力，等天光亮了来到了王丽的家中，看见王氏老安人，也就是王夫人的母亲，王宝呢就把前后的经过全都说了。老太太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义士老贤侄啊，你办得很好，我跟你到福德安去一趟。老二服役搀着母亲，王丽呢就在村中借了一辆车，老太太上了车了，老二王福义赶着，王宝在后边跟着，娘仨直接告奔福德安。到了山门外头，顾老头正在这儿等着呢，把这牲口接过来，把牲口喂喂吧。大家就来到庙中的东院，跟瞎老太太还有庙来师傅全都见着了。老太太迈步进屋，看见死的了，也看见活的了。儿子王夫人被捆着，旁边捆着一个，肯定就是王豹说的这江洋大盗冯坤了。老太太在屋中落座了，才跟乾坤义士王豹说，老贤侄啊，你把冯坤带来吧。哎，王豹到里屋拿手一递了，就把这冯坤给递了出来了，往老太太面前一搁。老太太用手一指，你叫冯坤吗？啊，我是叫冯坤。冯坤呐，我是王夫人的母亲，你呢也别害怕，当着众人呢把你的事情跟众人念叨念叨。哎，冯坤一看老太太慈悲善目，安详大度，这冯坤往地下一趴，老太太呀，跟您说，我爹妈死得早，我从小就学马事，没想到遇见匪人我就当上了落山为寇的贼呀，我每天杀人越货，为非作歹，我的妻子花氏被王夫人奸拐，我知道之后我一生气，夜晚到了您家呀，我听见前院屋中有男女嬉笑的声音，我误以为是王夫人跟花氏，我就把他们俩给杀了，一把火把您的家宅给烧了，后来我才知道我杀的是您的儿媳妇跟您的家人，我四处寻找花氏，寻找王夫人，才来到福德安，一气杀了花氏。我正要杀王夫人，被这位英雄把我给捉住了。老太太，我杀人放火，罪不容诛，只求一死了。到现在这江洋大盗眼泪也下来了。老安人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又对王豹说，王老贤侄啊，你把他的绑绳松开，老身有话说。在场的这几个人可全愣了，松开绑绳，他可是江洋大盗。这王豹点了点头，踢了冯坤一脚，冯坤你可老实点，现在老太太让把你的绑绳松了啊， 松是松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可在这看着呢。这冯坤万也没想到王福仁的母亲让这人把绑绳给我送了。等绑绳被松开之后，冯坤趴在地上就给这老太太磕头啊，谢谢老娘。夏老太太在旁边一听，心说这老太太够可以的，这件事罪在他儿子王夫人的身上，他为了不杀他儿子王夫人才侍奉江洋大盗冯坤，我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。夏老太太侧耳静听，就听这王老安人说，冯坤呐、啊，你也不用谢我，你的妻子背地里勾引我的儿子，道德败坏是他的过错，你妻子的过错跟我儿子王夫人的过错跟你没有关系，大丈夫嘛，难免为薄不休啊。至于你杀了我的儿媳妇，烧了我的家，那是我儿子招来的，你并没有什么过错，不过我还是想劝你几句，你身为七尺男儿，身通武艺，应该用于正途，报效国家啊，应该扶坤继位啊，到现在你只有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了，也不枉老身今天跟你见这一面呢。旁边人心说，这老太太到底要干什么呢？下回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太伤感，有越多的时间，就越觉得不安。 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住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住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王夫人的母亲让王豹把冯坤的绑绳给松开了，老太太说了一片肺腑之言，冯坤是失声痛哭啊，老娘啊，我从小没有爹没有妈，所以落得失身为盗，如果我要有您这么一位母亲，我何至于身染下流啊，我给您磕头，您就是我的生身母亲，我就是您儿子，老娘在上受儿大礼参拜。这冯坤是真磕头，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了，儿啊，从今往后你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行吗？娘您放心，我一定做个好人。妙来师父在旁边听清楚了，手打问讯，弥陀佛呀，这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。王老二人又跟王豹说，老贤侄啊，请你受累，把我那个不孝之子王夫人给叫出来吧。王豹一想，杀人放火的强盗老太太都放了，何况是他的亲生之子呢？王豹进去就把王夫人的绑绳松开了，出去吧，你母亲叫你的。王夫人出来在母亲面前就跪下了，娘啊，儿子我知错了。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，你还有何面目来见威娘啊，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，夫人呐、啊，你小的时候威娘就叫你走正道，嗯，没想到你反而恼恨威娘，在外边沾花惹草，你呀、啊，你恨我，这就是你不孝。为人子既然不孝，为人臣也是不忠啊，你的二弟规劝于你，你却把他视为仇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兔子都不吃窝边草，嗯，你却抛弃家中妻室，另谋邻人之妻，你意在何处啊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冷落妻子另寻新欢，才是你妻子勾引别人而被杀呀。王夫人呐、啊，像你这样着丧祖德的不孝之子活在人间，威娘也跟着你挨骂呀。说到这儿，老太太摇了摇头，看了看王豹，意识老贤侄啊，你把他绑上，等到夜深人静，连同花石就一血埋葬了吧。娘啊，我可是您儿子呀，娘啊，您留我一条命啊。王老贤侄，按我说的办。这王豹心说，这位老太太能把冯坤饶了，他不饶自己亲生之子啊，我也得替他儿子说句话呀。老伯母，你，哎，老贤侄啊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，冯坤他良心未泯， 可我的儿子呢不可饶恕，你把他捆上吧。这样王豹才把王夫人重新捆好了，拿了一块布就把他嘴给堵上了。耗到天晚了，在庙外头刨了一个深坑，就把这花石跟王夫人一块给埋了。这顾老头呢把大家伙劝到庙来师傅的净室，给娘儿几个做了饭，娘儿几个吃完饭呢坐着聊天。这瞎老太太就问这王夫人的母亲，老大姐呀，您住在什么地方啊？ 我呀住在大王家营。 那么我再问问您，这大王家营离这小王家营多远呢？ 哎呦，也就几里地呀。 我们呢就是从小王家营来的。 那我再问问您，您在小王家营也认识人吗？ 哎呀，也是刚刚去的。 老师，我可是小王家营的，我的儿子王丽，老姐姐您知道吗？ 哎呦，您的儿子就是卖豆腐的王丽呀。 这可是个好孩子，是我刚收的义子干儿， 多蒙了您的儿子把我救了呀。 嘿，王豹一听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。王夫义赶紧过来给这瞎老太太磕头，把事情经过说了。 瞎老太太流着眼泪，儿啊你起来吧。 王夫义起来了，王夫义的母亲才说话， 我呀幸亏还有这二儿子呀。 老姐姐你也有个好儿子，就是我这义子干儿王丽呀。 得了， 瞎老太太流着眼泪叹了一口气，是我儿媳妇死了，我才心疼的瞎了眼呢，心里也迷糊了，从家里走出来我就找不着家了，幸亏走到这庙外头遇见好心的顾大哥，给我吃的，老当家的出来看我，惜老怜贫呢，才把我留在庙中。这些日子我精神气爽了，心里也明白多了。 老姐姐你经过了，你走了可把你这儿子王丽给急坏了，赶紧回家吧。 妙来师傅听得非常高兴， 怎么办吧，在这住两天再走。 不了，我得赶快回家找我儿子王丽呀。 就这样收拾好了东西，吃完了晚饭，不等第二天了，老太太着急呀， 牲口已然喂好了，这两个老太太上了车，服役呢赶着车，这王豹跟着直接回归小王家营。咱们说不说废话，王丽母子团聚，老太太心里一痛快，眼睛也好了，看见了。后来王丽又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，生儿育女，这是后话了。冯坤呢就跟王夫一商量，兄弟啊，反正我们家也没人了，您呢把娘请到我们家去住吧。老太太乐意，这样呢老太太带着福义呢就住在了冯坤的家里，冯坤呢也把乾坤义士王豹接来了。冯坤就跟王豹说，大兄弟，我家里有点东西想分给王丽跟福义。 什么东西？我刨出来您瞧瞧。 这冯坤拿着铁锹到院子里树底下刨出来五坛银子，一坛是2000两，一共是10000两。王贤弟啊，给福义留下3坛，给王丽2坛，让他们做个小本经营，能够侍奉两位母亲。你去说说，我怕两位老太太不愿意要。这样的两个人就把银子搬到屋里去了。王宝把事情一说，老娘啊，这也是冯大哥的一片孝心，再说呢他把您的家给烧了，就算赔偿您吧。老太太没说什么，让福义把王丽叫来， 让他把这两坛的银子拿走了。后来王福义用这银子做本，做了买卖，也发了大财了，也娶了媳妇，也生了孩子，这全都是后话了。冯坤呢就跟王豹说，贤弟呀，家里边的事情算了结了，我要重新做人，我得走了。冯大哥，你上哪儿啊？上四川呢？剑山蓬莱岛，青龙闸的大寨主班道双是我师兄，我去找我大哥去。好啊，我也跟你去，怎么样啊？那我当然太高兴了。这样这哥俩呢就辞别了王老妈妈，又去看了看王丽的母亲，哥俩就直接够奔剑山蓬莱岛。到了剑山，冯坤就跟乾坤义是王豹说，兄弟，你这个名字乾坤义是特别引人注意，我也知道剑山蓬莱岛里边可有不少坏人，您是不是改个名字呀，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好啊，那我不叫王豹了，我叫王双全，我给我自个儿起个外号叫万恶淫为首。冯坤乐了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拿哥哥我取笑我？哎，不是，冯大哥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杀人放火都有可恕之处，王老伯母亲生之子都不饶，还不是为了一个银子吗？所以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先，我还年轻，我给我起这么一个外号呢，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以示警戒之意，您说对不对呀？好啊，那你就叫这个吧。王豹跟冯坤两个人往前走，王豹呢就把冯坤先让到自己的家中，怎么着得跟媳妇儿说一声。来到延安府东关，到家门口一看愣了，房子修葺一新。王豹上前叫门，出来老人不认识，请问您找谁呀？老人家，这不是王豹的家吗？他的妻子于氏在家吗？哎呦，你要找于氏啊，跟你说，这乾坤义是王豹出门在外，他老不回来，他妻子生个女儿不到满月就死了，这于大娘子啊心里难过，就把家产变卖，千里寻夫，他走了好几年了，时间可不短了。王豹听到这心中难过呀，冯大哥呀，这是我的过错呀，家中有妻子我放下不管，结果女儿落生就离开人世了，我对不起我的结发之妻。兄弟，事情过去就算了吧，好吧，我就跟你上剑山吧。两个人离开延安来到剑山，到了青龙闸下，上面有兵丁就得问呢，干什么的？冯坤一抱拳，在下是铁头太岁冯坤，这是我哥哥万恶淫威首王双全，请您禀报一下大寨主班道生、二寨主班道福，他们哥俩是我的亲师兄。好，请您稍后。兵丁往里回禀，时间不大，嘎啦啦，青龙闸搅起来了，从里边冲出一条船来，船头上站着两个人，正是班师弟兄班斗生、班斗佛。两个人看见冯坤了，哎呦，冯贤弟，别来无恙啊，多少年没见了，可把我们哥俩想死了，请上船吧。把小船给打发走了，冯坤跟王豹两个人蹭蹭就上了大船了。冯坤到大船之上给班斗生、班斗佛施礼，然后给王双全介绍，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。船到了船坞了，四个人下了船了，直接来到青龙闸的大寨。大寨主班斗生、二寨主班斗佛就给青龙闸内六位寨主介绍，这六位寨主周中、周易、谢文志、谢文丑、何清泰、何阳泰，彼此十万里之后， 扳斗生、扳斗佛就给王双全还有这冯坤哥俩安排住下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扳斗生让他们两个人收拾军人。二位贤弟啊，我已然把你们二位举荐到招贤馆了，今天馆长秦志明已然下话了，请你们二位到招贤馆他们要看看你们哥俩的把式。好吧，多谢兄长。两个人跟着扳斗生来到了招贤馆，兵丁往里通禀时间不大，话传下来了，有请。这哥仨呢就直接来到了招贤馆的大厅，厅中坐着招贤馆的四位馆长，大馆长秦志明，二馆长金志高，三馆长高海登，四馆长袁广亮。扳斗生赶紧上前施礼，启禀四位馆长，我把冯坤、王双全带来，请馆长示意。好啊，王双全跟冯坤也上前施礼，四位馆长让他们坐下。秦馆长就跟冯坤说，冯坤兄弟，你在我们哥四个面前练趟拳吧。遵命。冯坤站起来了，聚拢精神打了一趟拳。王豹一瞧啊，冯坤的武艺实在是不怎么样。秦志明一看他收住了招数，秦志明也笑了，冯坤兄弟，你的武艺很一般呐，请一旁坐下吧。王双全，在，请你也练一趟拳。是。王双全望着一站，心说：我要真把这趟拳练好了，四位馆长肯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职务，那我可就对不起冯坤了。再说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，人家是举荐之人把我带到剑山的，得了，我呀凑凑活活打一趟拳。所以王双全走开行门，迈开步眼练了一趟拳，然后收住招式，再加献丑。馆长，这几年不练，我已然把功夫搁下了啊，请坐吧。看你的功夫可要比冯坤兄弟强多了。王大帝啊，如果你身在江湖，不是侠客也是义士啊，你的功夫如同明珠埋土，我看你是故意不露啊。啊，虽然如此，本馆长也看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你说是也不是啊。王双全听着这一哆嗦，看起来剑山蓬莱岛不可小视，这里边能人也挺多呀，就这位秦馆长可就了不得。想到这儿，王豹也就是王双全一躬到地，深施一礼，馆长您夸奖，我确实不如我兄长的能耐。这意思呢就是暗示给馆长，不是我不好好练，大水不能漫过桥去，我跟他来的，他跟扳斗生认识，我岂能练一趟拳压过他去呀。秦馆长点了点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来啊，给他们二人住上花名册，算把这两人收了。馆长就派活了，就把冯坤呢分配到菜园子管菜，把这王豹也就是王双全分配到元帅谭天、谭桂林的府中充当旗牌，就冲他这外号万恶淫为首就惹人注意呀。谭天一瞧这外号，一调查，这王双全不但武艺好，而且忠厚老成，所以谭天很喜欢他。没有俩月，这王双全就成了谭天、谭桂林的心腹，就升任旗牌官了。这一晃在剑山就是二十来年呐。今天乾坤一时王豹被绑在法场之上，旁边是于斗跟凤琪，一字并肩王贺收贺天齐的奶娘出来这么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我老头子吗？ 乾坤一时王豹怎么变成万恶淫威手王双全了？没想到夫妻分手20多年在这儿遇见了，于是这眼泪就下来了。那么于是怎么到了剑山蓬莱岛呢？自打第二次王豹出走游荡江湖，这于是呢过了几个月小产生些闺女，于是哭啊，觉得对不起丈夫。等身体好了之后，丈夫还不回来，她一狠心就把家产变卖了，把所有的金子银子放在小包袱里，带在身上离家出走了，千里寻夫。这天于是走到了白龙滩，往前面一看，山连山，山套山，接连不断。得了，我进山找找我的丈夫是不是在山里头。于是雇了一条小船，船上呢两个船夫都是20多岁，一个掌舵，一个史高。这条小船就进入了四川，顺着白龙江哗往前走。江水滔滔，巨浪翻滚，这鱼是把式是有，但是鱼是不会水。他看见水了，他嘀咕，这船呢就走到剑山蓬莱岛的西北了。这小船呢唰一下一打横，于是一惊，二位大哥为什么不走了呢？哈，大嫂子，我们可送了您送到剑山底下了，撑了半日的船，你也应该给船钱了。好啊，于是掏出两吊钱来，往前一递，这船家就接过来了，随手啪就扔到江里了。哈哈，两吊钱打发乞丐的，那你们要多少钱？3000两，多了不要，少一点不成。于是心说，你以为我是一般的女子吗？我从小就练武啊，比我丈夫还强呢。于是把脸一沉，我告诉你，姑奶奶我也是和事，你们两个人是晚生后辈，欺负到老娘的头上，老娘可不是吃素的。这两个船家使钩的就把这钩抡起来了，爷爷是浑凉的，酸枣与我青红不分，奔着鱼市就打来了。鱼市一伸手唰给抄住了，跟着上去一脚，砰的一下就把这小子踢到江里去了，扑通一声水花四溅，掌舵的一蹬着船板，这船板翻个，这里边有一口刀，他伸手把这刀就抄下来了。果是买了招好啊！他说这意思呢，是这女人太厉害，蹦过来插了一刀。于是眼明手快，拿这船高望出一颗，嘡啷，这刀就落在船上了，横刀一打，砰，扑通一声把这个也打到江里了。这两个人落到江中，于是可抓下了这小船，被江水一打，呜，唰，他转，这于是不会使船呢。这俩水贼高兴了，一个猛子扎到船底下，用这肩头一扛，这小船唰就翻了，这鱼是就落在大江之中了。他不会水，不会水就得喝水啊，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，这鱼是就晕了。他们鱼是掉在江中，他怎么又成了郡主的奶娘呢？王双全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 等待你轻轻呼唤，才